好，回到第三節。 其实那阵时点解那些做 stylist 那些容易识女仔呢，就是一来识你整个头就不用钱啦，就整得靓啦，是吧？二来那阵时又找你做 salon， 是不是 salon 是个 salary 很低的，是百零蚊人工的，全部都是靠 tips 的。 百零蚊是月薪啊？ 是一个底薪。 底薪是百零蚊。 诶，得百零二百蚊系好少啊！嗰个年代咧， 你系讲紧个 junior 啫，唔系讲紧洗头嗰个啫。 stylist 真系好少钱嘅啫。 O K， 全部系靠 tips 嘅啫。系啊，根本个 tips 系啊，个 tips 系好劲嘅。咁啊，嗰啲人咧就系争住阿 Dad 过嚟，咁啊，跟住咧最好就做啲一扎富婆，一齐喺度做。阿 Dad 过嚟，嗱呢一百蚊你嘅，咁嗰个唔抵得。阿 Dad 过嚟。我二百咁样咁样喎，佢都会咁样喎，喺度 show 喎，即系要俾一百蚊 tips， 唔知鸭噶，我五百咁都得噶，系会咁噶， 即系啲富婆斗豪， 系啦，斗豪咯，系啊， 而家仲有冇嘅？ 而家唔系啦，依家嗰啲富婆唔会俾你睇到整啦，有个房入去噶嘛， 哦，即系硬系 privacy 咁， 系啊，好 privacy 噶嘛，即系你 咁咪好难去 serve 咯。 点好 即系阿姨好难去啲其他啲 junior 咪，即系你譬如佢一定系跟一个师傅嘅啫嘛， 开始 咁其他啲 junior 咪唔可以去抢 冇噶啦，冇噶啦，冇噶， 咁咪冇咯， 冇噶，佢嗰啲全部 因为嗰阵时我帮一间时装铺， 全部 Norman 嚟嘅 Monchell 系 嗰间时装铺咧，咁佢嗰阵时佢喺波斯富街，即系嗰个大院旧大院对面咧，开第一间发型屋， 嗯， 系好高级发型屋，剪个头发都过千人出。门口嗰啲咧，已经系间晒房仔，同埋有啲着，有啲叫做嗰啲好似以前啲阿马姐嗰啲咧斟茶递水噶啦， 哦，嗰啲 阿姐斟茶递水噶啦，已经系其他人入都系嘅间晒房嘅。 但系而家做嗰啲沙龙就惨咯，因为有最低工资嘛。 啊，但系出边两三个位系嗰啲可能啲写字楼啊，或者啲其他全部间晒房噶啦。 你未缝个舅父仲劲啊？你未缝，不过死咗啦个舅父。嗰阵时佢系第一个华人可以 without Sassoon 做导师。咁喺嗰阵时喺嗰度叫咩啊？新鸿基大厦嗰边嗰个叫湾仔北啊。 湾仔 系咪湾仔北啊？ 海旁嗰 新鸿系 湾仔北系啊，湾仔北 系啊。 佢我唔记得咗佢边间，我嗰阵我哋识佢嘅，咁佢喺度开，佢翻嚟香港开间沙龙，得几个位嘅啫。哇，佢就真系串，你食烟啊？你冇搵个剪条一夜执食你口烟嘅咧，唔好帮衬我。但系佢有条怪，佢帮你剪发咧，佢唔理你嘅。我话你适合个咩头就咩头喎？ 唔系啊，我谂你个年代，如果你出名啲发型师，可能要排要 book 期， 梗要啦，梗要啦。 唔系你入去又第一同你剪啊，即好似嗰啲咩 Kim Robertson 嗰啲大佬，一个礼拜前要预约噶。 Kim Robertson 喺 La Coupe 出嚟噶嘛？ 悭悭地都话五千蚊剪个头噶，大佬。 阿 Kim 其实阿 Kim 同我同年代即系吉人哋梗系威啦吓，即系我话戆居嘅。其实如果我继续做法事，我搵好多钱嘅，我就唔甘心。我且硬系觉得做飞阿佬好鬼惨，同呢个做小姐冇乜分别嘅，冇生意坐喺度等，有即系好似迎送生涯咁，你明唔明？ 讲翻沟女先，啲人中意沟女。 保龄球场点沟女先？ 点解先？喂，我即系我个 friend 咧，嗰阵时即系同佢讲啦。八几年嗰时喺湾仔丽花做，哇真系俾女沟嘅，日日俾女沟，过一个礼拜见到拖个唔同嘅出嚟噶咯。 嗰阵时佢哋好崇拜呢啲 stylist 噶嘛，第一你又可以帮佢整靓个头啦，同埋啲嗰阵时嗰啲做嗰行啲人比较识打扮噶嘛。 吓咁， 即系你有冇见过一个薯头做 salon 噶？ 型啲咯， 系嘛？ 同埋成日即系唔同衫咯，同埋型。 系啊。同埋嗰陣時，喂，我哋剪髮唔使錢啊！你幫我哋整，我幫你整個頭都濕醒個人噶嘛！你知嗰啲年代嗰啲頭可以好靚噶， 即係又揾到錢， 係啦、 啊，哦，即係又玩得， 係啊， 所以俾女溝多， 同埋你 唔係你係咪俾女溝嘅先？ 咁啊， 因為你高啊嘛， 係啊，冇錯， 你矮嗰啲又冇女溝， 你唔好話生得矮生，即係話生你話人生得矮係有啲歧視嘅。 我唔係歧視，我問你係咪高大啲可以溝女多啲啫，同埋俾女溝多啲。 哎呀，錯喎、啊！以前我六個師兄弟有一個咧，肥肥地就唔靚仔嘅，又不修邊幅，最多女朋友 係咩？ 仲要全部都係嗰啲職業少女、職業女人。 买埋炒做，买埋嘢食啊，买埋即系当佢当佢当个个当条仔咁氹嘅喎。佢哇嗰条友咁真系雀仔俾佢氹落嚟，嗰把口好犀利喎。 其实我觉得做饭屋嗰啲真系真系氹氹开，我喺我喺侧边非法。都咯，见我听见啲剪开啲发型屋嗰啲啲剪头发，都系同啲女人都唔知由头跌到落尾咁多嘢跌，师奶又跌一轮，男人又可以跌一轮，哇、哦！真系咁多嘢跌， 你真系讲紧我。 系啦，点解你都可以咁多？ 系啦，点解你咁多嘢跌嘅咧？真系 讲到咧， 个个都得跌。 其实你要俾佢有个归属感啊，唔系佢使乜揾你啫、啊？第一啦，第二其实。其实做做 Silas 对都一半系心 服务行业， 系啦， 心理医生性行业， 系有有我，如果生得靓，我唔介意系咪性嘅， 生得靓嘅就服务性行业，唔生得靓嘅就服务行业， 冇错，唔系半服务啦、啊，咁我都有技术，咁有技术嘅服务唔需要技术噶嘛，咁你冇嘅，有时有时。佢又同你倾，你又同佢倾，咁样唔系、啊，大家幕后嗱，点解要同你倾咧？即系呢啲系师傅教落嘅、 啊。 如果你唔够料，咁系咪成日喺度望鬼住？你同佢倾偈，你引开注意力噶嘛、 啊？ 但系你整嘅嘢，你由开始由 junior 习惯咗之后咧，你戒唔到啊！因为你系啊，你如果一个唔中意讲嘢师傅咧，除非你真系坚到无论，系、你识剪嘅一个头，唔系你真系食蕉嘅。你喂大佬你入去整个头都要起码一个钟啦，系咪？ 坐底 唔系噶，有啲女人两三粒钟闲闲地噶。 唔系咧，两三即系我意思，但系嗰两三粒钟你咪你系会对住 junior 多过对住个 size 噶嘛？ 唔得噶，我坐低五分钟要起身走噶啦。 咁你搵个汤碗嗰啲快啲喎。 系啊，唔系啊，我一定系坐低剪开嗰个枝啦，开把电铲，迟五分钟俾我出门口啦。 系 啊。照使咩睇一睇啊？唔使啦，都系咁嘅款噶啦咁。 哇！你如果 我要求低喎、 啊，五分钟出得唔系你五分钟啊出得门口，你揿钟嗰个会好开心。 其实好难五分钟，你都洗个头啊，大佬。 我唔使噶，因为我通常我放工剪屋企楼下我份口，我放工就走入去剪完个头，我翻屋企冲凉，我头都唔使嘅。 O K， 系啊，即系斋剪。 斋剪， 但我就好憎人讲斋剪呢、這个。 Oh, sorry 啊， 点 讲咧？ 单剪， 单剪， 系啦，同埋好似好轻佻咁咯，斋剪。但其实嗱，我又会识培语，但系我哋嗰阵时系唔俾讲嘅咯。 O、okay. K， 做 salon 佢话 cheap， 话你 cheap 啊。即系我哋全部初初我哋系不嬲都讲英文噶嘛，gel 啊 ，final net 啊，要唔要啲 spray 啊？咁我初初咁啊，我冇做呢行好耐啦，跟住又翻翻去做呢行啦，系咪？咁啊走去大角咀嗰啲，咁我问我嗰、那个嗰、那个阿姐咧，嗰阵时系兴搽 gel 嘅，咁我阿姐咧就唔识英文。佢唔识英文，佢啲发音唔准。佢话师傅有冇 J 啊？你我屌，梗有 J， 咩有冇 J？ 佢又讲 J， 又讲你哋有冇？阿师傅你有冇 J？ 我话梗系有啊。最好笑咧就系你初初讲惯英文咧。你即系你唔会你诶发型屋有发型屋嘅嗰种讲法嘅，即系有啲咩定型谱啊，又唔知咩定型水嗰啲，你咪叫 final net 咁讲中文噶嘛？你做 salon 系咪先？即系譬如你我譬如你接一边长一边短，我哋叫 asymmetric 啊 ，concave 啊。嗰啲发型咧 ，one length 发嗰啲咧， 系啦，我 但系死啦，要用中文点去 咁靓丽化出嚟啫。 系啦， 如果你喺即系环头环尾啲发型屋出嚟嗰啲，就唔系咁噶啦，系嘛？ 嗱，以前咧就其实依家我哋先后期我先知道，原来屋村系好正嘅，因为困住咗嗰班人喺度帮衬啊嘛。以前我哋系唔会中意去屋村嗰度做噶，因为屋村咧多数啲师奶啊嘛。咁你沟唔到女嘛？你冇你沟个师奶托咩？系咪？我又冇风湿咁后生， 系啊？咁你喂，你剪剪下有得三廿零岁，你自己开始出嚟创业噶啦嘛？ 系， 即系话喂，可能喺环头环尾啊、西环啊、柴湾呢啲开饭屋噶啦嘛？ 唔系啊，你做乜嘢边行？你会心高气傲噶嘛？你唔会觉得咩噶嘛？ 大佬，你唔会三廿零岁走出去中环金钟即系整啊嘛？大佬喺中环呢个史丹利街，大佬十几廿万租一个月嘅地方嚟噶嘛？ 我嗰个年代唔使咁贵嘅。 咁系啫，你都唔会话喂喺中环租个 租个天价嘅铺去剪嘅，你梗系喂环头环尾，喂3000蚊啫， 唔使嘅。你系啊，不过唔系，你喺啲沙龙做咧，佢要你签张 contract 嘅，即系譬如你做 stylist 咧，佢要承诺咧，你唔喺嗰间铺头做，呢个方圆几远都唔可以喺嗰度开铺头啊，咁嘅。 正常咯、 啊。系啊， 唔系会攞佢啲客啊嘛。 系啊， 但其实我发觉咗，即系以客嘅身份嚟讲咧，就唔系嘅。如果啱剪咗，即系譬如嗰个发型师，我觉得 OK 嘅、嗯，我就会跟住真系走。我就系咯。 我记得我就系好蠢嘅，嗰阵时喺金门大厦咧，有个叫 Tony Lee 嘅，有个 stylist 咧，咁佢用把电梳用得好靓嘅，咁我走去见工，佢又请我，但系要我签约。咁我话佢要签我签一年喎，嗰阵我做 junior 嘅，咁佢话要一定要，因为我教好多嘢俾我，心谂你咩教俾我啊？跟住佢又要我讲法文，其实嗰间咪正啦，我有法文学嘛。咁我咁我戆居又唔做，走去隔篱拿 coup 喎，拿 coup 唔使噶嘛。我中意佢个制服，做 junior 嗰制服好正啊，一个嗰啲咩好似工人衫褲咁咧，成件啡色嘅套，好型嘅。你生得高着吓，即系生得短就唔得嘅。咁啊，后面有一个 running 头，好鬼型嘅。生得矮着就唔得嘅，生得高 OK 嘅。咁啊， 有嗱 model 身型嘅，高嘅梗系着数啲噶啦。 系啊，咁啊做 junior 都好型噶嘛，咁啊走咗去嗰间做咯。后屘又走去丽花，丽花贪佢啊，有得咩嘛？有 model 咧方便啊嘛。即系佢升人升得快嘛？点知我有一个唔好彩，去一间同志嘅沙龙，成间铺咧得我一个唔系，妖真系死啊！ 咁咪好咯， 咪 羊 入虎群咯， 上司黑俾人吹， 系同志咁。 边个？我唔系嗰间。咁啊去咗嗰间咧，成间都系同志嘅，即系大镬，连啲女都系同志。我见到我初去见工，我见到有个 stylist 系后生，好靓，我先去做嘅。顶原来佢中意女人， 唔紧要嘅， 系啊。 重点系人哋会追你咪得咯，都唔系一个问题，啱啱先。 但系佢系纳斯皮人嚟噶嘛？ 咁有啲系 TBG 嚟噶，有啲系两边噶嘛，即系 bisex。 哇，啲 bisex 嗰啲通常唔靓嘅，多谢。 你头先 我唔系啊， 有啲好靓噶， 有啲好靓 啊， 你遇唔到啫，你遇下就会有噶啦。 唔系我比较懒噶，唔中意将啲挛嘅嘢打翻直嘅。 唔系啊，嗰啲万能插梳都 OK 噶，我觉得。 唔好啊，唔好啊， 睇下啫，冇人叫你一定要嘅，睇下。 哇，嗰啲喂，我嚟讲， 系冇灵感， 讲咗第二种卡 都 OK 嘅，都系沟女啫。 我哋讲沟女啫，其实 唔系，其实嗰阵时做好多，你玩好多嘢都系为好似，其实我初初原意就唔系沟女嘅，但系后屘发觉原来唔系喎，沟到女。 唔系，其实系后讲真，后生仔你乜嘢，其实你出嚟玩乜都好，其中之一个目的就系沟女。啲朋友带啲女仔出嚟，你又系为咗沟女？唔系你几两唔通两三条麻甩佬去督波咩？ 冇错， 唔会噶，梗系侧边有几个女仔喺度坐喺度睇你打波噶。 啱啊，我哋嗰 个系女朋友啊嘛，唔系 沟咯噃。唔系初初可能系朋友带出嚟嘅女仔，净系喺度睇你督波嘅啫。 系 啊。咁跟住你督督下督得叻嘅，咁啊就扮嘢教佢督，咁喺后面揽下啦咁样咯，咪系又可以沟下女咯，去碌拎成班仔去碌咩，梗系会有啲女仔去碌噶啦。其实乜嘢目的都好，都系为咗一样沟女，年轻啊嘛。 冇办法，嗰阵时系咪弗洛伊德话我哋去到两性期啊，已经有口腔期、肛门期，去到两性期系嘛？ 唔系咯，唔通几条仔出去碌拎咩？得鬼闲咩？梗系即系。你十八廿二或者十六七咁讲，你梗系一定要有几个男仔拉住几个女仔追。 最紧要系即系你睇嘅，你即系而家个人成熟咗啊，即系可能有啲果农啊成熟，咁啊见到啲僆仔，哎呀搞错啊，拖住条女，其实要摆你细个咪系咁样。你觉得其实可能你唔系谂住识个女仔咩，即系觉得人哋拖住你冇住好好。 我成日同我女讲，我女。你早啲拍拖，咪早啲伤心咯，早啲接受现实咯，系咯，早啲失恋咯，咁冇问题咧，系啊， 咁佢唔系，有啲人系真系由咩噶嘛， 我成日问佢啦， 由初恋叫到结婚噶嘛， 有男朋友未咁， 佢梗系会话俾你听啦， 有几多个系由初恋去到 end 啊 ending 啊， 咁啊识得一个莫文蔚啫，好似， 我识一个幼稚园到而家。 已经生埋仔结埋婚啦，哇！ 少咯， 极品嚟啦，呢简直系边有可能啊！ 有嘅，但系真系好少，比数比较少啲年代问题。 幼稚园喎，几岁一路而家结埋婚， 即系识个男定女先？ 男女都识。 即系双方，双方欠咗十几世咗啦。 唔系咯，哇，仲要夫妻相嚟嘅，真系啊，真系夫妻相。 哇，呢啲真系一， 真系呢啲注定嘅， 千祈唔好俾佢行入踏入歧途，咪真系死翻到转头呢啲。 啱啱咧，我哋呢个网友应该你朋友仔啦，罗华话咧，佢有两个细佬， 系 本来开咗间发型屋，娶咗老婆之后，就一年之后就结束咗间发型屋，因为惊个老公沟女。 唔系嘛， 即系啱啱讲 嘅。但做发型屋咧，就真系就千祈唔好俾个老婆去，唔系同埋咧会影响啲生意嘅，即系嗰啲你即系个客乜嘢都同你讲噶嘛，系咪一坐低，哎呀，真系今日唔好心情，做咩啊咁啊？即系今日 M 嚟，咁你个老婆听到佢 M 嚟都话埋俾你听，佢同你咩关系？不过可能真系同你讲。 我讲阿碌咧，讲发型屋，早知系叫埋 Candy 上嚟啦。Candy 22岁就开发型屋啦。 系 啊，嗰班剪头发嗰班沟女王嚟嘅，又系，成班都沟女嘅，系啊， 我其实就唔沟女嘅， 系俾 你沟， 诶呢一次就讲住咁多，先费事爆咁多，一阵翻嚟再讲。